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徐成、赵老师，演播江宁。第55章，南海之眼。如果说整个佛岛海域是个鸡蛋，那么鬼岩礁所在的不稳定外部就是蛋白，海水平静安详的佛岛周边海域则是蛋黄，内外浑然两重天。这里一改外面的乌云压城，几乎没有一点浪涛，深蓝色的海水一望到底，可以看到游弋的水下鱼群，甚至是红白相间的珊瑚树。小娇女走到船头，站在破损不堪的青龙船船首向旁，双手合十，对着包裹在船外仅存的一点点青绿色残迹闭目祈祷，然后抽出阳符刃，在残迹上轻轻一抹，朱唇轻启，说道：“予以王族之名，赦尔之罪，鬼罗如族从此自由了。”青绿色残疾发出了哀的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似乎是要把这千年的怨气一次都吐出来。残疾化作一缕青烟，绕着阳符刃转了三圈，又飞到小娇女脖颈处绕了三圈，似乎是在感谢她，然后朝着太阳所在之处上升，没了踪影。小娇女凝望许久，将阳符刃收入腰间鞘中。悠悠扬扬的仙乐自远方天空飘来，徐徐清风迎面扫过，风中竟伴着一股说不清是熏香还是香料的香气。几朵粉红色花瓣飘飘摇摇落到剑门的肩膀上，他拈起一瓣在鼻子前闻了一下，只觉得脑子变得清爽许多，竟对于再次长久隐居修行起了向往羡慕之心。大千世界的富贵繁华、恩怨情仇都变得淡然，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想到过往的许多事情，父皇遇刺、破军之死，一路上众多为种种原因死去之人，建文的眼泪竟然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气里看建文傻呆呆望着天上，张着嘴不知在干什么，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傻子，你在想什么呢？”建文还是望着天，一副呆呆的模样。啊，我记得幼时最爱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那书里的三藏法师到了灵鹫峰下，见到接引佛祖撑着一个无底船来接他，他便上船去问佛祖，他这无底的破船如何渡人。佛祖回答道：“我这船鸿蒙初判有声名，信我称来不变更，有浪有风还自稳，无始无终乐生平。 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度群生。三藏法师竟此大彻大悟，只见上流一具尸体顺流而下，竟是他的肉身。船上众人鼓掌相贺，恭喜法师从此脱离凡俗之身，得正果精神。剑门说到这里，不觉双手也合十了。七里不知道剑门在说什么，只觉得他一定是傻了，那又是什么怪术啊，和你现在痴痴傻傻的有什么关系？七里想起巨龟寺里老龟僧说的话，我看那个老龟僧说的极是，你就是个秃驴胚子，不如早早剃度，也做个小秃驴算了。剑门这才回过神来，不觉失笑，只怪自己呆了。出身忍者世家的七里从小学的都是战斗、隐藏、暗杀之术，并没有人教他看什么书，和自小长在深宫博览群书的剑门自然是没得比。剑门说道，是这样，我中华数百年前曾有一朝被称为大唐，就是建造这座佛岛的武则天皇帝的时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讲的是这一朝有一位大德高僧唐三藏得了一位猴行者相助，前往西方天竺国求取真经的故事。他们经历多少苦难，铲灭多少妖魔鬼怪，终于到达灵鹫峰雷音寺，拜见我佛如来，取得三藏真经。这本书中的故事是剑门从小烂熟于胸的，他绘声绘色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故事简单讲了几段，七里不觉竟听得入了神。正讲到孙行者大战九条魁头元龙一段，剑门想起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候，便停下不肯讲了。七里听得有趣，见剑门闭口不讲了，即问道，如何不讲了？我正想听三藏法师如何取真经修正果，你现在不讲了算什么？剑门卖个关子，淡淡一笑说道，以后我慢慢给你讲来，这故事有趣的紧，而且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七里被故事勾着还想要听，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看着剑门，竟和平日里冷漠的作风判若两人。一言为定，以后一定要讲给我听，若是不讲完啊，我追你到天涯海角。剑门悠悠地说道，若真是可以那样，我情愿一生一世都不把故事讲完了。剑门想到七里已经两次离他而去，如果不讲完故事，便可以让七里追着自己到天涯海角，又何乐而不为呢？七里这才发现自己竟有些失态，他把头扭去一边，如果真的杀掉将军，自己又该如何生活，这是从未想过的事。可是自己真的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吗？他是作为杀人的武器被豢养长大，被教育不要有感情，不要羡慕常人的生活，不要吝惜性命，一心完成主人教育的任务。可如今十几年来被灌输的这些理念似乎都可有可无了，究竟是什么迷惑了他的心呢？七里想了想轻声说道，我还欠你一条命的债，你终归还算是我的主人，若是想要讨要什么，只要我有，尽管来取便是。剑门说道，如果我不来取，你是不是就会一直不理我左右？欠着我这份情，你是不是就可以随叫随到？若真是那样，我情愿一世都不娶了。剑门望着七里想去抓他的手，他即便是在杀人如麻的幕府将军面前也未曾觉得有什么可怕，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连着试了三次都失败了。七里抬手照着剑门的前额打了一掌，只是这一掌看着力道十足，真落到剑门额上却是很轻，只是扶了一下。呆子，你是要剃度做和尚的，乱想什么呢？ 佛岛，是佛岛，佛岛到了。 听到铜雀和腾格斯等人的声音，剑门想起眼下还有正事要做， 忙和妻离一起跑到船头。只见前方静蓝的天空出现内外双层的霓虹，霓虹之下一座小岛已然出现。这座岛远看像是一个横躺的人，在近看又像是三个人或坐或立，等转到侧面看又像是一个人在摆另一个。童趣和哈罗德争争吵吵议论这岛的外形是什么，一会儿说像极了佛祖涅槃的模样，一会儿又说更像是佛祖在讲经。简文想，也许佛岛在一千个人心里就是有一千个形态才对。不过不管佛岛本身在大家眼中是什么样，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是佛岛最高立有一尊像是指路的灯塔大佛，引导着青龙船朝它行驶。等到再近些，山上大大小小的摩崖石刻尽显眼前，数十尺高的巨佛菩萨，或者小至只有拳头大小但是排布密密麻麻的小型佛海造像，或者佛经故事的祖雕，又或者只是阴刻的经文，这些绚烂的石刻布满佛岛的山崖，整座岛简直就是一个佛的世界。看，是火山丸。建文看到了停在两尊金刚像之间的火山丸，两尊金刚身高百尺，石像站立之处似乎是佛岛入口，十条砌垒成的小道蜿蜒上山。经历过之前大战的火山丸也已经破败不堪，此时随波逐流，被海浪推着不停撞向旁边的崖壁，看样子船上已然没有人了。建文和童趣对视一眼，双方都知道此时对方最担心的是什么，幕府将军会不会已经控制了佛岛呢？佛岛海域外壁巨大的漩涡和雷暴龙卷风像是得到了神灵的法旨，朝着两边壁上让出一条通路，硕大无匹的宝船从通路中缓缓驶出，船顶桅杆上原本挂着的九盏代表大明水师提督的青色犀角被摘去，站在船头的正提督面色凝重地仰望着佛岛湛蓝的天空，手中高举着一块海沉默。第56章，一沙一世界。火山丸是一条穷尽奢华的巨舰，幕府将军为彰显自己作为黄金之国日本统治者的权威，在内外装饰上都使用了大量黄金。这条战舰上常备战斗员有500人之多，即使经过蓬莱与鬼岩礁的战斗而大批减员，船上依旧保有着将近200人。腾格斯振翅飞上火山丸的甲板，上上下下看了一圈，竟然没有看到半个人影，船上的人连缆绳也没系就集体消失了，任由火山丸随波逐流撞向佛岛的岩壁。同学认为只怕所有人都进入了佛岛，至于为何走得如此匆忙他也说不清。看他紧张地皱着眉头摸索铜雀吊坠的样子，简文猜想他也在努力想要给出一个合理的逻辑来。简文说道，既然到了此处踌躇不前也没有意义，不如上山一探究竟。简文仰望着佛岛最高处的金身弥勒巨像，只见这巨像闭目凝神，单手托在腹部，另一只手掌朝向外侧，像是对着剑门招手。通向山顶的是一条石条铺就的小路，七里抢先奔上小路朝山顶走去。此时除了在将军寻觅到佛岛的秘密之前把他打倒，没有别的办法。剑门第二个跟着七里踏上石条台阶，腾格斯等人也跟了上来。路边的大小天王像、菩萨像数量多得数不清，这些石像因为数百年风雨侵蚀都变得破败不堪，有的头部损坏，有的缺胳膊少腿，或是歪斜，或是倒卧在草丛里。从树荫透出的阳光为这些表情祥和的佛像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他们隐藏着多少不为人道的秘密。童趣给建文讲起佛岛的来历， 此岛是武则天为保其千秋万代统御天下所建，只是不知为何后来没有建完。传说为武则天主持建岛的是一位高僧。说到武则天身边的和尚，简文马上插话说道，啊，我在《旧唐书》上看到过，叫做薛怀义是吧？童趣不满地对简文皱皱眉头，继续说道，不是不是，那个是武则天的面首，再说他建的那个是明堂，不是佛堂。那位高僧说武则天是弥勒转世。简文继续插嘴说道，你看吧，我就说是薛怀义啊。铜雀几乎产生了用手里的吊坠砸向建文脑袋的冲动。都说了不是，不要插嘴，听我继续说。这位高僧法名显照，他拿出一串珠子对武则天说，一珠一色，无论您希望拥有不老的青春、无上的权势，还是帝王不衰的宠爱，都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只限一次。武则天选了黄色的珠子，后来她成为了大周皇帝，这黄色珠子便是海藏珠中最为宝贵的帝王珠。 啊，原来武则天就是靠着海藏珠成为皇帝的。 听说武则天竟然也是海藏珠的拥有者，简文惊愕不已。在历史的典籍中绝不会记载着这样的故事。童趣诡异的一笑， 可不是嘛，何止武则天呐，后来多少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都曾经获得过海藏珠啊。 这小老头虽说有时看着猥琐可笑，却又总是显得神秘莫测，让简文摸不清他的底细。铜雀继续说道， 人年轻时想要的是权势荣耀，拥有这一切，人也老了，又想要永葆青春，望着镜中衰老的皮相，武则天想起显照手里可以永葆青春的海藏珠，又想要把那个珠子也搞到手，可惜显照早把珠子抛入大海寻觅无踪，显照也飘然而去不知所踪，武则天这才建造佛岛，祈求佛祖垂怜再次显灵啊。 跟在后面的腾格斯听得有趣，也插嘴问道， 那后来老佛爷到底降临没有？ 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对佛祖并不陌生，腾格斯的家里也供着佛塔。同学边走边捻着胡须想了想，回答道， 这个嘛，传说武则天在世时为佛岛前后输送了9999位得道高僧和许多珍奇宝物，若是再寻得一位凑足万僧之数，佛道就建成了。偏偏没等寻到这位最后的高僧，武则天就寿终正寝。不过传说佛祖怜悯世人的一片痴心，还是将长生不老和掌控天下的威力降在岛上，这也引得多少人苦苦地寻找此岛。 那么说，幕府将军是既想长生不老，又想要掌控天下？ 这话说出来，连建文自己都觉得有些恶心。幕府将军贪婪的嘴脸又浮现在眼前，令人作呕。佛岛的十条台阶山道崎岖纵横，作为目标的弥勒巨像看似近在咫尺，可跑了上千级台阶，巨像却似乎还是在最高处招手。七里和小娇女似乎不知疲倦地跑在最前面，腾格斯似乎有着用不尽的力气，铜雀走了那么久也依旧是面色如常， 只有建文和哈罗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建文感到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正想要大家停下歇歇，最前面的七里和小娇女却在往上十几级台阶处停住不动了。两个人在停下的同时拔出了刀，建文知道前面必然有事，也顾不得僵硬的双腿，赶上前站在七里身后。躺倒在山道中间的地藏菩萨石像，这尊巨像在雕刻完成以后，似乎并未来得及立起来就被遗弃了。他的半张脸深埋在泥土当中，露出地面的半张脸爬满了翠绿的藤蔓和青苔，一只空洞的眼睛无神地望着从山下爬上来的众人。幕府将军右脚踩着石地藏的耳朵站在他头上，手上提着太刀。将军的双眼因为七里和小娇女投掷的手里剑致盲，现在他的眼窝里空无一物，两个可怖的黑洞望着剑文等人。在这闭塞掩映的环境里，幕府将军像极了一头埋伏着等待猎物的猛兽，他的笑声还是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 鄙人都快等烦了，你们终于来了。 黑气从幕府将军的鼻孔、嘴巴和耳孔里溢出，接着从他失去眼珠的眼窝里长出两簇章鱼触手一样的东西。在蓬莱海上的战斗中见过贾将军的模样，铜雀立刻猜到了八九分，必定是卢蛇夫给失去双目的幕府将军施展了类似的法术。他叫道： 小心，那是阴阳师的秘术。 果不其然，将军的身体突然膨胀，手脚也跟着变大，瞬时长大了三四倍。七里和小娇女相顾略点头，一个手拿忍者刀，一个手持克里士双剑，像两只利剑从左右朝着变异的怪物将军冲去。盲眼的幕府将军似乎由于眼窝里长出的两簇触手获得了感知敌人方位的能力，他首先挥刀砍向左侧略宽的七里。七里见将军的刀速迅疾，忙横过忍者刀，双手持着抵挡，凌厉的冲击力让他的刀几乎被震飞，身体被荡出了三尺远，靠着脚底及时生出的珊瑚才在石地藏身上稳住。幕府将军在这空当又回刀向右侧的小娇女刺去，小娇女原本功夫就比七里要逊上一筹，眼看刀掷竟然收拾不住无法躲闪。这时第三条身影扑向幕府将军，不余大的拳头正击在将军脸颊上，把他打了个趔趄，小娇女这才躲过一劫。原来是腾格斯见势不妙也冲了上来，寻常人挨上腾格斯这一拳不是筋断骨折也要眩晕上半晌，偏偏幕府将军的身体似乎是钢筋铁骨，他只是略向后仰了一下就收住身体，回身朝腾格斯又是一刀，啪的一声，剑门的转轮处发出的银子弹正打到幕府将军的手腕上，幕府将军手中砍向腾格斯的刀也略微偏了偏，擦着蒙古汉子的衣角向下劈去，只听轰隆的一声，石地藏从头部应声被横着切为两半，半个脑袋滚落到路旁。这一击竟不亚于破军为震慑明军砍去蒙冲剑的力道，啪的一声，剑门又开了一处，银弹都打进将军的身体里，对方又是一个趔趄。哈罗德，银弹！剑门伸手朝哈罗德索要，哈罗德摊开双手，他身上受过主教祝福的银弹只剩下这最后三颗。幕府将军止住身体，高高举起太刀又朝着七里走去，眼看刀刃快要砍到七里头顶，腾格斯哇呀一声跳了起来，抱住将军的腰使了一个拐子想把他绊倒。不料变异的将军身重如铁，腾格斯连变了两次竟然都没有变动，幕府将军狞笑一下反手撤回太刀，想要把腾格斯炸个对穿。恰在此时，气里趁他要去攻击腾格斯的功夫早就跳到将军头顶，他正要用手里的忍者刀插向将军头顶，忽然想起这招对于假将军没有用，对真将军只怕也作用不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